好，欢迎到我他餐呢两个记得。 我系乜嘢？ 依个礼拜咧就系、Inner Explorer 悼念号 RYP 号啦，专称。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真系一个时代终结啦！依、這个曾经做低咗唔少网页浏览器嘅。唉，我唔想用个大魔王嚟嘅，真系。 我谂啱啱话乜？你系香港做低咗唔少网页开发者嘅抛洒。 系啦，因为佢真系搞冧咗Netscape 啦，跟住又有几个 Opera 未搞冧咗嘅，死下死下咁样啦。 Opera 其实一路都系 keep 住冇乜人用，但系都叫做有人用下咁样咯。 系咯，咁一路 keep 吊住条命，一路佢系维持咗差唔多真系20-30年啦，咗好长，即系我估唔到咁长命。 即系开始上网的时候，就系、是、IE 啱啱出嚟冇几耐，啱啱知道有个好主流嘅叫做网景 ，Netscape 系用中文嘅，因为嗰阵时我英文唔好，有个新嘅叫 IE 咁样，即系我嗰阵时系知呢样嘢嘅嘢啫。咁啊，然后咧，因为我嗰阵时真系上网啊，虽然我有 Windows 3.1 用器嘅，但系开始上网系讲紧 Windows 9定嘅年代嘅事嚟噶啦。咁啊，就嗰阵时就已经系我第一次上网就已经系用 IE 噶啦，主要因为我大咗用 IE， 咁啊，又所以我系跟佢用嘅，嗰阵时唔识装乜嘢噶嘛，咁佢用乜我咪用乜咯，系啊，所以我系冇好正式咁用过 Netscape 入边嘅。 我呢做一个算系几早年，即系我系好早期就已经上网，即系有冇即系仲系嘟嘟嘟嘟嘟嘟点年代上网嘅人嚟讲呢，我用过Moses 嘅 MOSAIC Moses 用过，跟住呢我 Netscape 又一路颇长时间用 Netscape， 跟住因为佢本身 Netscape 系好处就咩，一个 Netscape 包咗一堆嘢，咁你email 啊 Discord 嗰啲包晒喺度，咁你就唔使装其他嘢嘅，然后就 IE 年代啦。咁我 IE 其实我都用咗可长时间 IE， 好正常啫。佢一到佢个市占率曾经去到 95%， 95.几%， 好简单。你谂下，所有机所有 Windows on board 都剩翻一个嘅咩？ 吓，嗰阵时啊，剩翻嘅就系Opera， 其实就极少数嘅 Opera， 基本上得翻0.几%嘅 Netscape 冇啦。剩翻嗰啲就系嗰啲不知名嘅包杀，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嘅包杀。 因为你如果喺Wiki 揾嘅话，你发现原来即系实咁乸多包杀嘅，系听都未听过嘅。 咁啊，嗰、那个曾经嗰个写嗰个年代，嗰、那个大概大致上就系呢个 IE6 嘅年代咯。 嗯， 所以 IE6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长命嗰一代啊，系非常之长命。其他代数系冇咁长命嘅、 嗯， 前面更替好快。后面呢因为要同其他新包杀去竞争，所以佢个更新都会快，由5上6就算快嘅，但係6上7係间好长嘅时间，然后7上8 8上 9 9上 10， 係又係响声咁去嘅。咁啊，其实呢我都系我哋喺新闻入面都提过嘅，其实我而家係开到 IE 嘅，因为佢而家所谓嘅正式收费嘅嘢咩嘢啦， Win10 或以上嘅 Window， 你开 IE 佢係唔俾你开，直接係唔俾你开。咁、当然你可以有办法绕过佢啊之如此类啦。咁但係你用一般使用嘅话呢，係佢係直接开唔到嘅。咁第一话我改编7嚟嘅。即系个基本上准备俾人淘汰嘅 OS， 就开始一个已经俾人淘汰咗嘅包杀。而家我系当然啦，开完我都唔知道嚟做乜嘢，但系佢依然系 work 嘅嗰嚿嘢。 因为其实咧，IE 嘅最大嘅优势就系由于佢嘅普及率超高，喺好长时间里边，咁好多依、這个咧，如果早十年咧，十年咋，唔好听，早十年咧 ，IE 依然系好多人用，就系咩啊？啲公务机关系用 IE， 系以 IE 作为唯一标准。好啦，你报税啊，交费用啊，咁嘢呢，你 IE 支援一定支援一定支援咋。如果 IE 唔支援，你就扑佢街啦。 咁嘅情况系点样呢，就系、是要讲当年 IE 点样打败 Netscape 嘅。咁佢靠住基本上都一招㗎啦，就系、是、同 Windows 整合。唔系讲緊预载大家好容易理解，唔使我哋讲咁多你啦。重点系乜嘢呢， Netscape 啱啱佢个缺点亦都系呢样嘢，佢太贪心。除咗包杀之外呢，佢仲有太多功能呢车埋即係臃肿啊，变成。 Netscape Communicator 啦，即係后嚟嗰个叫做大包围版本，就其实而家讲返起其实都几夸张嘅啦。有 email 啦，有 Netscape 功能啦，甚至有简单嘅网页编辑功能。即係话你可以用嚟写网页嘅。 即係佢塞咗太多啲唔系个个都要用，亦都唔系每一次你要用上嘅嘢，变成佢启动就好慢。而呢个劣势仲要喺 IE 下面呢更加需要应住，更加系咩意思呢，就系啱啱讲佢嘅，佢唔系预载咁简单，纯粹预载呢就唔系即系唔会咁大嘅，佢系讲緊 佢 IE 嘅部分元件就係 Explorer， 佢入面叫 Internet Explorer 啊嘛。 嗯、 你个 Window 入面仲有一样物体叫做 Explorer 嘅 ，Explorer 点 exe。你而家打开 Window 咧，而家仲见到嘅。 最简单就係你喺个 你个开始功能、 Explorer 里面打即系翻入你嗰、那个即系应该个 工作列、 工作列里面，佢有条你个地址列噶嘛？喺地址里面打个URL 嘅话咧，系会直接跳落去个上网嘅。 系啊，佢呢嚿嘢两嚿嘢系整合，佢哋用紧系同一个引擎，即是话咧，你再入 Window 嗰阵时咧，其实已经进入咗大半个 IE 噶啦。咁嘅状况之下，你再入剩翻个少少，咁咪感觉上好似好快咁样咯。呢一招咧就实翻你有用过嘅。咁其实咁啊，呢个主锤优势嚟噶嘛。 嗯。 所以佢会变成就系一个好捻慢嘅 NS game， 一个好捻快嘅 IE。嗰阵时啊，讲紧我讲紧 IE3、IE4 嘅年代啊。 嗰时快到黐线嘅 IE3、IE4 系一揿即系讲呢个就系咩？ 几乎一揿佢就开噶啦嘛。 通常咧呢、这个笑话其实差唔多，就每一次有网页帮手死咧，都会攞出嚟就咩阿布宽网页。呢、这个所谓阿布宽网页就系艺人阿布宽，咁佢嗰个佢嗰个官方网页啊，系住系官方网页啊，佢当事人嗰个嚟噶。咁咧。佢网页精简到好似30年前我识写，即系嗰啲咧 停留咗喺90年代，啱啱用分批写嗰啲啊。 系啦，唔系分批啊，要系叫做咩？你攞自己手上打嗰啲嘅嗰啲简单嘢啊，即系人都写嗰啲啊。即系个网页快到就咩？总之就系、是、如果嗰个网页你唔系信开嘅话咧，你条 network 咧就系残废嘅。咁咧当时就会攞啊用 IE 就信开，但系 NetScape 就会窒一窒嘅，咁你就输咗啦。 亦都包括嚟，大家都知嘅佢嘅预设咁啊，预载咁啊，大家都懒啦，有个原本就放咗喺度，唔使装，唔使剩，又快少少嘅包手，咁啊，点解我净系要上网啫嘛？我又唔使搞咁多嘢啊，因为嗰个年代睇 email 啊，其实好多人，因为你装咗 Office 嘛，你唔用 Outlook 咯， 又 或者系嗰啲网页版嘅，即系嗰啲 Hotmail 啊嗰啲啊，佢有个网页俾你噶嘛，啲日本网页啫嘛都系。咁我做乜要另外一个睇佢嘅引擎啦？如果要另装嘅，咁我又勾碌；如果要放埋佢网页入边嘅，咁我直接用下依家添。 同埋佢本身Window 本身系有 OutExpress 呢一个叫做，其实几好用嘅。到而家，就算我而家谂翻回想起咧 ，OutExpress 嗰个功好用性其实 OK 几高嘅。 咁啊，顺带一提啦 ，OutExpress 亦都有部分元件喺 Window 入边整合咗入去嘅，所以佢个开机忽嗰度又系快少少。用呢一招系杀咗好多人。咁所以佢会变一段时间就系、是、王者地位啦，基本上冇人挑战到佢 ，OPPO 一路都挑战唔到佢。虽然 OPPO 我印象中啊，喺我识 OPPO 嗰阵时已经好后期噶啦，我知佢好早期已经有，但系我识佢嗰阵时系好后期先知嘅。后期系指就嚟出 Firefox 啦嗰个年代，我先知 OPPO 嘅存在。嗰阵时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嘅 IE， 尤其是 IE 上咗六之后咧，其实佢开始臃肿啦，佢自己又开始臃肿嘅啦。佢个臃肿咧就唔系话装好多啲唔系上网功能，而系个中上网功能万恶嘅 ActiveX 嗰嚿嘢啊。 ActiveX 啱啱阿杰都有提过噶啦，吓嗰嚿嘢点解咁多银行啊嗰类嘢要 IE only 咧？就系因为呢一件元件嘅存在，因为佢系冇错，功能非常之强大嘅。尤其是当年其他网页唔一定要用佢，但系如果你系一啲关保安事、关钱事嘅嘢啊。咁 ATX 系一个好方便去俾佢攞嚟开发啲保安元件嘅嘢，所以好多网上银行都用呢嚿嘢，而佢哋通常就会同你讲唔好意思，我限捻定咗你 IE 使用，因为我要用呢嚿嘢，而就算唔系都好啦，佢都会要求你用 IE 嘅，因为我就讲有咩事，其他你用其他包手，我唔保证啊。咁如果你话上个网，我睇雅虎什么嘅，当年系雅虎啦，咁啊冇乜所谓啦吓。咁但系你上银行、哦。公营机构喎、啊，嗰啲嘢同钱啊，同你现实嗰啲嘢有关系嘅，咁你就唔敢谂，唔敢去搞搞震噶啦嘛。 咁变咗个几谷啲，所以咧，喺嗰年代咧，最大镬就系咩人？即系咩人嗰个 IE 咧，系废到你喊嘅。 系啊，曾几何时？曾几何时啊？ 咩系 IE 嘅 ？Mac OS 系有 IE 嘅 嘅预设包洒，系预设包洒， 系啊， 系 IE 嚟噶。 但系废到喊，但系你唔好攞住同 Window 比咯，系废到 Window 已经唔系好啊，佢仲要废到喊嘅。 系啦，其实当年都有讲过啦，呢样嘢你就可以记得到 IE 如果唔依靠同 Explorer 整合嘅话咧，有几废就系咩版嘅 IE 就系这么回事。差唔多啦，当然你都要关程式语言个新 framework 测试。咁但系嗰阵时个年代 IE 曾几何时系咁样噶，咁后直到后尾，应该啱啱个邓 Les 打。 亦都包括 OPPA 啦，理论上。咁啊，算叫第一次嘅包杀大战啦，后屘叫第二次包杀大战，但系第二次咧就系一路都冇话完结嘅。啊，咁啊，嗰阵时嘅第二次包杀嘅引起嘅就系 Firefox。我好记得嘅嗰个年代，我系Firefox 2.0 开始用嘅。 因为 Firefox 其实就系将 Netscape 一啲优势搬过嚟，重新砍掉重练嘅。 呢、这个就系复仇嚟嘅。如果你打开 Firefox 入边嘅一个彩蛋嚟嘅，你可以见到入边有嗰个莫斯拉之书。佢中间其实Firefox 正式出之前咧，仲有一个叫莫斯拉嘅 browser 嘅嗰嚿嘢咧，就系、是、真系 Netscape 嘅嗰嚿嘢，将佢所有啲唔重要、唔需要嘅功能全部捻部斩捻晒。啱啱佢讲过，佢临收皮嗰阵时系肥中难分噶嘛？佢将嗰啲肥中难分嘅部分全部捻部斩晒，嗰嚿嘢叫做莫斯拉。 甚至而家其实Firefox 正全名都系叫 Mozilla Firefox 嘅。 系，因为佢搞完之后咧，因为嗰时系望京系一间公司嚟啊嘛，咁佢咧就用 Mozilla 叫整个 Mozilla 基金会，嗰嚿嘢系一个非盈利嘅机构嚟嘅 ，Mozilla 基金会系，咁佢就搞 Mozilla 啦，咁然后后屘又出咗 Firefox 算系佢 Mozilla 嘅一个产品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吓，咁所以佢就交棒咗俾 Firefox。然后 Firefox 就正式向 IE 发起挑战啦，因为嗰段时间咧 ，Mozilla 其实都有翻少少市占率嘅，咁但系 Firefox 出咗之后，佢就完全过晒佢啦，因为好简单 ，Firefox 就系一个更新版嘅 Mozilla， 咁好正常啦。 嗯， 我好记得噶，当年咧 2.0 开始有中文版，有香港版 Firefox 噶嘛，记唔记得当年香港版个口号叫乜嘢？我记一世啊，我真系还望于民。就系啊！你要识政治，你先知道，对，系当年嘅政治。因为当年政圈嘅口号就叫还政于民。你打呢四粒字，你仲还得到当年啲嘢嘅。咁所以佢要根据呢样嘢，根据呢个当年嘅口号啦，咁啊还望于民。因为嗰个年代 IE 嘅市占率系稳定喺 90% 以上。 嗯。 咁所以就系变成佢一党独大。咁虽然啦吓，对某啲人嚟讲系一个好处嚟嘅。虽然 IE 就好整人嘅，喺对开发者嚟讲好整人嘅，但系。我点样整都好啦，我俾佢一个整啫。到后屘浏览器啊，真系第二次大战打开打啦，发福开夹啦。咁后OPPA 都又继续差一脚啦，佢 keep 住几 percent。咁啊，仲有呢个后屘再后屘啲啦，几年09年啦，再先有呢个 com 啦。咁到嗰阵时就惨，而实花你亦都随住呢个 iPhone 出现 开走红啦。 系啦，咁因为之前 macOS。你用 Mac 嘅话咧，基本上都用 Safari 噶啦，但系 macOS 嘅市占率整体市占率啦，好低嘅啫嘛。但 iPhone 就唔同啦，仲有呢个行动手机嘅 browser 又另一回事嚟噶嘛。咁啊，结果咧就系呢个 开始真大战啦，真真正正叫做，因为之前其实第一次嘅大战严格嚟讲唔系大战，而咩叫做咩啊？不公平竞争，夹硬借冧咗Netscape， 咁 Netscape 就将Netscape 间公司执咗粒之后咧，又将佢 Netscape 嗰个程式化开放，就改名叫 Mozilla。咁就变咗后嚟嘅 Firefox 啦，即系呢个系 Firefox 曾经一度上过 30% 市占率，而当时嘅 IE 系55%。 到而家 Firefox 跌咗，其实而家 Firefox 都仲 keep 住十几嘅，我冇记错。 根据调查方式，曾几何时啊，两个系各占咗40%，IE 仲系略略多少少嘅，包括 Mozilla 同埋 Firefox 在内。嘅莫斯拿系咧叫做，仲有咩？仲有 Thunderbird 啊，嗰类嘢嘅，嗰度全部加埋，差少少，差 II 打赢到 IE 嘅，曾经何时？应该系2009年或者2010年左右嘅事。因为嗰个年代就com 就准备腾飞啦，因为 com 系09年出噶嘛。10年就系佢起飞嗰阵时，咁啊结果咧就系冇错 ，IE 系刚好日下嘅，但系其实俾 com 踩住喺脚下边嗰个咧系 Firefox。Firefox 个市占率系嘘嘘声跌， 但跌其实点讲咧？一 Firefox 其实问题就系佢咧有少少似佢唔应该讲咧佢更新慢咯，因为始终佢唔系一个叫做商业机构嘛，佢有啲嘢佢靠基金会做嘅话咧，反而会比较钝啊。 其实 Firefox 盛极而衰嗰阵时已经系讲紧噶啦，10年啦，即系讲紧嗰阵时已经讲紧你好肥好重，因为基本上几乎系每一个。浏览器都一定要行上呢条路，你谂下 ，Netscape 系咁 ，IE 系咁 ，Firefox 系咁 ，com 都系咁， 甚至 com 都系咁，即系唯一可以 keep 住咗都仲系苗条轻薄咧，就系 OPPA， 但系冇人用嘅。 Safari 都 keep 住轻薄，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就是一个叫做宿命，就系不论由当年 Netscape 啦 Firefox 咧，就去到 Chrome 咗。佢就识就佢最大优势就系可以塞大量 plugin 落去，咁 plugin 做乜都得。但系当你发现到塞晒 plugin 时候，代价就系越嚟肥肿难分。而 Safari 系所谓大量都系好卵少，系即系叫做咩？你要方便咩？你个嘢就越嚟越大嚿。你要轻巧咧，你嚿嘢就你嚿嘢你嚿嘢嘅功能就有限。 其实 Safari 系比较接近 Opera 嗰种开发模式，佢基本上系冇错，不断有新功能嘅，睇住佢揸嘅。但系佢系个大前提系唔会提升佢个装置嘅负荷。 而且你谂下，而家不论火狐又好 ，Com 又好，都100啦，但系我而家及喺我而家上紧网部电脑上面，个 Safari 点咧？15.5。 因为 Safari 嘅食资源咧，其实都有轻微上升嘅，但系佢真系跟住你部电脑，即系你部电脑唔好太旧 ，keep 住正常地使用咧，你系唔会觉得佢肥咗啊？即系当年你得8 G RAM 嗰阵时，佢食你1 G RAM， 梗系攞你条命啦。而家你有32 G 嗰阵时，食你1 G RAM 攞去啦。咁佢个情况，咁佢系咪可以攞略地提高，着略地提高？譬如食到4 G RAM 都冇所谓啦。我有32 G， 你食我4 G 都冇乜所谓。咁但系而 com 就唔系，而家一个 com 咧，一个啊，一个分页啊，佢可以食个4 G RAM 一个分页，我净系可以一个分页嘅 com， 佢食个4 G RAM， 我唔捻知佢发生咩事。 嗯 ，IE 当年最俾人痛恨、最诟病，其实都系讲紧 IE 6，佢只不过容易爆，但系佢相对嚟讲啊，佢冇咁肥肿难分啊，佢为人诟病嘅地方反而就唔系佢肥肿，当然佢有肥肿嘅，但系最主要就系。啱啱讲个其实同啱啱讲嘅有关系嘅，成日消耗排下消耗系乜嘢咧？就系啱啱讲佢同 Explorer 系整合咗噶嘛，所以佢出现个情况就系、是、一旦你个 IE 爆炸，我谂你当年你用 IE 6嘅一定有非常强烈嘅一个经验噶啦。IE 6一爆炸就爆捻埋个你个 Explorer， 跟住成个因为佢 Explorer 意思系乜嘢咧？你个桌面、你个工作列、你个开始列都系 Explorer 一部分嚟。 嗱呢个咧系Windows 最大问题就系佢整合性好高。而代价就是一个嘢瓜就 唔系一爆咪火烧连环船咯， 系咯嗱。相比嚟讲咧，咩叫特色咩嘅？佢嗰个 Fanda 咧，即系佢即系 Explorer 啦，即系 Fanda 咧，基本上一个独立咩嚟嘅。你 Fanda 死咗，好简单， 唔开翻咯。 强制熄咗 Fanda 咯，从开个搞掂。 其实 Explorer 都系嘅理论上，但系问题就 而家系啦。以前就嗰时唔系噶，嗰时以前而家就咩咧 ？Explorer 爆炸咪开个咯。 嗰阵时点解 Firefox 系可以赢到嘅咧？其实唔系话佢功能佢已经咁强大，虽然佢后屘都凭住佢个自由嘅 plugin 都赢到唔少市场嘅，但系佢第一时啱啱出嗰阵时，点解可以抢到市占率？就系我唔系 IE， 真系 anyone but CY 嘅。 系啊， 嗰阵时咧系你用咩包手都得，就系唔用得 IE， 因为佢一爆炸就会爆到你通街都系。最紧要系你个 IE 有流动的话咧，就等于直通你 Window 一个一条嘢一条棍系直通你直抢。乜嘢柜桶俾人通捻晒，所以 好麻烦啦、啊。同埋一样就系、是、当时你太多金融机关啊、报税嗰啲系银行啊，系用 FX 好啦，一有流动咧，佢转你佢可以系利用 FX 转你个转你部 Window， 咁你平部机俾爆晒啦。 啊，然后你做啲不银行信用卡啊，啲嗰啲嘢全捻部都系同 IE 有关，咁你大捻镬啦。咁所以咧就系佢个市占率夹下咧，系对当年嚟讲可能系一个优势嚟嘅。即系对佢，因为佢当初就打佢，就打佢开得慢啊嘛。但系后屘就系调翻转俾人打，就系佢安全问题。尤其是以前我哋上网就系上网，即系我啱啱开始上网年代，就系大家啲咩个人网站啊、了不起嘅讨论区啊、BBS 啊嗰类嘢嘅啫嘛。咁你俾人 hack 极，你了不起咪中毒咯，部电脑中毒咪中毒咯。 嗯， 大不了咪洗机咯，冇乜嘢噶嘛。但系而家呢个年代，你部机如果俾人 hack 咗，无论木马嗰类乜都好啦，你可以好卵大镬，可以破你产嘅大佬，好认真噶讲紧，因为你 而家连就乜都，而家乜嘢，而家乜都网络做嘅，而家电嗰啲电脑嗰啲卡嘢都 系啊，所以佢个潜在利益差咗好远，当年都冇咩绑架软件嗰类嘢啦，你潜在利益差咗好远，而你个损失个潜在损失亦都大咗好多，所以大家对安全性嘅注重咧，亦都越嚟越嘅，而 IE 佢只要一日同 Explorer 绑埋一齐咧，佢个安全性就近乎系零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死性啦，而亦都因为佢当初嘅生产嘅引擎实在太旧啦，佢开发的时候从来冇谂过保安呢个问题。应该系话当年所有包晒都冇谂呢个问题嘅，包括 Firefox 在内。但系 Firefox 就系佢主营中，所以佢仲改一次， 佢个架构比较新啊，佢仲可以。 佢技术相对嚟讲，个 Gengar 其实系比较好搞嘅。 而且佢又当初亦都设计咗俾外挂，嗱搞清楚，外挂同拍烟系两样嘢嚟噶。佢亦都有外挂同拍烟嘅存在，亦都所以佢意思就系佢可以比较容易咁插啲安全嘅嘢落去，咁相对咪安全啲咯。即系当年系我唔知道大家上面有冇上过啦，系会有啲拍烟系咁样噶。你如果系上咗佢啲钓鱼网站，佢会直接揿捻住你，唔俾你上。而家你要揾下都可以有噶，不过好多都整合咗佢个包晒本身啦。我印象中阿 Safari 几个主流咧，全部都有呢啲乜嘢嘅。不过系装在你运唔运作，俾个运作咁解嘅啫。咁亦都系日开发咗呢、這个add on 嘅年代啦吓。咁后屘就 IE 同 Safari 同 Com 都系啦，都开始会有 add on 嘅，但系最多都依然系 Firefox。咁而家就应该系咁多啲㗎啦，我唔系肯定啊，大概市占率你讲 咧。其实呢就系、是、两边各有啲，因为其实有啲就系淨系俾 com， 有啲淨系俾 Firefox 嘅。睇你用嘅咯，因为我自己用以前用 Firefox 年代呢，有啲Twitter plugin 系几好用嘅。即系佢利用 sidebar 嚟做 Twitter 嗰个画面呢几好用嘅。但呢个就 com 就冇啦。但系 com 呢就有一堆就系下载 plugin， 即系简单就咩你将 YouTube 片扯落嚟啊，将 Bilibili 片扯落嚟啊，呢啲呢就 com 就支援得好，即系其实变成咗咩咧？如果你中意用 plugin 嘅话咧，唔该，两个煲仔一齐装晒。 而家嘅开发环境嚟讲咧，因为个市占率差距实在太大啊。其实调翻转 com 有而 Firefox 冇嘅情况系比较多见嘅，但更加多嘅系两者都有。 通常 两者都照，因为其实虽然佢两个嘅内置嘅引擎系唔一样嘅，但系以 plugin 个原理咧，其实差唔多嘅，可以好简单地片现咗出嚟嘅。通常其中一边得一，其中一边有咧，要么佢懒得管，即系咧，你知虽然呢啲嘢通常就唔使钱嘅，咁但系咧就总系有人屌噶嘛，咁我唔想再管你个 Firefox 入边啲人如何那样，唔好想你再投诉你咁样，即系咁佢咪唔再搞 Firefox， 主要系唔系技术做唔到，而系佢唔想管，即系我已经免费同你做嘢，仲要同你做埋你客服啊，即系咁所以有啲就会得一边有。其他边先有，咁就相对比较花福已经其实都几没落，老老实实呢一刻啊，我哋而家讲嘅呢一刻，花福嘅市占率得翻5.几%，唔到十噶，好耐之前唔到十噶啦，佢系一路继续下跌噶，同 IE 一齐下跌噶，就嚟低过 IE 噶啦佢。 其实我有啲学识，因为其实花福市我觉得几好用，花福 系因为IE 同花福嘅黄金交叉大概喺2016年， 嗯， 几年前有个黄金交叉，就系、是、IE 个市占率终于低过花福，或者调翻转讲，花福终于赢到 IE 啦。但系嗰阵时佢哋两个都系已经系少数民族嚟噶啦，因为嗰阵时十花有多过佢。 唔系咁两样唔同嘅，因为十花一来佢本身系所有 iPhone 都根基，同埋就系、是、呢样嘢咧就真系好现实问题就系、是。Firefox 或者 Chrome 点解佢喺电脑上面佢咁强烈，就系、是、佢有大量 plugin， 但系喺手机上面，不论 Firefox 喺至少 iPhone 里面啦，不论系 IE 又不论唔系 IE 黐线，不论 Firefox 又好 ，Chrome 又好，或者 Safari 又好，基本都冇 plugin， 冇乜 plugin 可以装嘅，最多咪俾你装下个防广告嘅 add-on 系最多噶啦。咁大家都冇 plugin 嘅话，咁 Firefox 十分之快，梗系赢你成条街啦，即系大家咁轻啊嘛。即系大家都咁轻，大家都系玩裸跑，咁大家都玩裸跑嘅时候，羽量级嗰个十花已经系轻过你班中量级噶啦。你平时班友系全身肌肉嘅，我平时跑个短跑嘅，咁结果一定系噶。结果十花咪一直喺iPhone 上面赢咗几条街咯，到而家都仲系噶。 如果讲 iPhone 咧，其实啱啱都提过嘅，就系、是、市场问题，因为 iOS 入边咧有部分功能系只系俾十花你嘅。咁 Apple 嗰边嘅讲法就系、是。因为嗰啲功能涉及到安全问题，佢唔够胆或者唔想开放俾第三方嘅 app 去使用。如果唔系，可能会影响到佢本身嘅安全。佢嘅讲法系咁样啦。其实同当年 IE 一样情况嘅，就系、是、因为佢两个有部分嘢通咗啊嘛。 嗯， 如果你开咗俾你嘅话咧，有个恶意嘅第三方 app 啦，俾人爆破咗嘅话咧，会成个 iOS 俾人爆破嘅。即系佢嘅讲法系咁样，有部分道理嘅，咁当然亦都有部分私心啦。咁因为我唔开俾你，咁我咪有我嘅优势咯。 不过咧，呢方面其实我觉得嗱真嘅，其实虽然话佢功能，就算你唔理嗰啲功能咧，又唔至于话真系好难用。即系有啲多方面少少啦，因为我自己用，因为其实我自己用过 Chrome 版同埋 Firefox， 咁我就用嗰阵，其实唔知点解噶，我系唔明点解Chrome 同埋Firefox 嘅手机版咧系难用好多嘅。 嗱 ，Com 我唔肯定 ，Firefox 咧就系佢太旧啦。 佢出嗰阵时咧，其实从来冇谂过手机浏览，所以佢后屘再喺原有架构之下将佢改造成 mobile browser 嗰阵时咧，其实个转换唔系咁好嘅，所以手机版嘅 Firefox 咧系一嚟残缺不全，二嚟就唔好用嘅，呢个系事实嚟嘅。Chrome 咧，咁你如果 Android 机，你基本上都用 Chrome 噶啦， 冇选择，冇选择咩选择啊嘛？ 你来自一个所谓浏览器 Android 边咧，有个叫我唔记得叫乜嘢啦。嗰个有个 browser 唔系 Chrome 嚟，有个咁嘅 browser 嘅嗰嚿嘢，其实一个简约版嘅 Chrome 嚟。咁如果你讲手机嘅话，仲有呢、这个后尾 Samsung 啊，佢自己出个自己个游览器，我唔记得叫乜春啦。嗰、那个都其实都唔少市占率噶。随住呢个 Samsung， 因为又系预设问题啦，亦都系Samsung 系最积极改 Android 入边啲嘢嘅一间公司嚟噶嘛。其实经过佢魔改版之后，嗰、那个 browser 咧。是好用过 Chrome 嘅、尤其是大家知道 Chrome 近年嗰啲表现，大家都心照啦，老老实实。 好认吓，俾翻 credit 佢，咁佢都好啦，咁尽可能轻量化，事实上都真系有轻量咗啲嘅，有冇啲啲一啲嘢？ 行三步退两步咯，唔系应该行两步退三步，即系减两磅，肥翻三磅。喂，咁多年嚟，我不断咁睇住佢减两磅，肥三磅，减两磅，肥三磅。啱啱出嗰阵时，佢系食几百 Mbps 嘅就一个分页，嗱唔系平均一个分页啊，系嗰个我净系开一，净系嗰个 browser 入边净系开一个分页嘅状况之下，佢食几多 Mbps， 我用呢个嚟做单位。咁当然我系入边有载嘢啦，但系载埋啲差唔多嘅嘢啦。而家系讲紧动辄都上激嘅，即系咪话佢减两磅肥翻三磅呢啲嘢冇得救。二啱啱我哋讲啊呢个系 IE 纪念号啊嘛，咁我哋当然要提咗我哋个一路都冇提过嘅人，就系、是。类似于 Let's Give 同 Fast Forward 嘅关系啦 ，Eggy， 点读啊 ？Eggy 啊，我唔识读 Eggy 啦。 啊，咁佢咧除咗个 logo 之外，系冇嘢似 Eggy 嘅，即系个 logo 有几分似个蓝色嘅 E 字咁样啦吓。我唔知佢系为咗卫冕，大家认唔认到佢啊？定系佢 Microsoft 嘅颜色就系蓝色，大家知噶啦吓。咁啊呢一嚿嘢咧，就最初系自己引起嚟嘅。咁嗰阵时冇人识佢，佢自从改咗用 Chrome 个内核同样嘅内核之后咧，因为嗰个系开源噶嘛，我之前讲过啦。咁大家发现就系一样嘢，原来 Chrome 嘅强大功能系唔需要咁肥嘅， 因为佢净系 cut 晒所有，因为佢净系用核心啊嘛。 因为之前嘅情况咧就系佢Chrome 嘅功能好强大，即系 Firefox 嗰个就同一样啦。Firefox 个功能好强大，但系佢好肥，但系佢好强大，咁大家喺不断喺呢度纠结之间。喺要唔要换 OPPO 之间喺度纠结，后屘就唔使纠结啦。OPPO 俾咗中国公司收购咗之后，你用唔用啊？我唔用啦，即系更加冇个收入嚟嗰类嘢啦。呢啲论外， 正方句就系佢有冇人收购你都唔用噶啦，跳。 唔系噶，以前 OPPO 我有用，有段时间，因为以前部机慢啊，咁啊，但系佢俾人收购咗之后，真系谂都唔谂啦，即系等于你唔会用三六零咁解啫嘛。嗱，如果有我哋嘅听众用三六零嘅，你叻。你叻，当我哋唔存在，我哋唔会讲大陆系嘅包晒 ，OK？ 呢一次我哋唔会讲佢嘅。咁佢就出咗嚟之后，大家就系破打除咗大家一路以为，哦佢强大，所以佢肥系因为佢强大，跟住发现唔系，几乎所有 com 嘅 plugin 都可以装落到 Eggy 度，而佢系轻好多，大概轻几多咧？我而家打开我睇住啊，开台一样嘅西啊。Eggy 食咗300 Mbps， 而 Com 系 1.2 G， 黐捻线个屌喇声！ 嗱，我而家咧，头先我而家开紧，我而家就用紧 Safari 啦，咁咧就开咗四个网页，即系当然唔系一个重页啦，就都系 Wiki 啫。咁全部 K 卡所有嘢加埋 1.5 G， 所有嘢加埋啊，即系包括佢埋啲唔等使嘅垃圾啊、压缩嘅嘢，全部加埋 1.5 G。如果净系一个网页就300 Mbps 啫， 即系所以佢呢度咁计嘅话咧，大家就会发现，Com 其实都唔系必要嘅，因为以前嘅解法就系必要之外，我仲系以为佢系咁，所以咧，其实Eggy 个市占率咧系阻止咗 Com 个占化。而家你真系望住佢条 curve 咧，系升到70几%，系大有当年 IE 一党独大天下嗰种咁嘅势头噶。 嗱，而家睇翻所谓即系2022年嗰啲最新纪录啦，咁咧暂时讲咧。Com 就系66%， Eggy 咧就10%，Safari 就9.61%。至于手机平台咧 ，Com 就64%，Safari 就19.24%，Eggy 就4.1%。 Firefox 系冇人理， 系啦，3% 啦，少啦，少再少啲啦。但基本上即系计讲最大嗰个，其实睇撒花里嘅嗰个占咗即系接近 10% 咧，即系叫做咩？差唔多你用 Mac 就一定用噶啦。 基本上呢个就系 Mac 嘅市占嚟。 市占冇咯 ，Mac 系十 ，Mac 系一般嚟讲占咗 10% 啦，即系等于睇手机咁样，撒花里占 19.2%， 就等于iPhone 喺手机市场嘅占市咁啫嘛。差唔多就咩？你用 iPhone 一定用撒花里，你用 Mac 一定用撒花里咁滞。 咁基本上是铁胆嚟，咁即系调翻转，我而家我个 Windows 基本上乜都用嘅，老老实实。我唔系为咗实验啊，我真系平时就同时开住 Chrome、Firefox 同 Edge 嘅。IE 就系唔小心会揿到，会揿着咗佢。 我个 Chrome 我系纯粹咩？咁我需要用到啲 plugin 啊嘛。 而 Windows 嘅 Safari 基本上大家心照啦，你唔会开啊嘛。 唔系嗱，等于 Mac 有个 Mac 有个 IE，Windows 曾经有个 Safari 嘅，当然啦。系撩鼻一格嘅啦，出嚟纯粹叫做得啖笑嘅，冇乜所谓啦。但你都唔即系叫做咧，你可以不理嘅。 Safari PC 版 其实都唔差， 而家停止咗 support 未噶？ 好多年啦，但 系唔系咯？ 作为当时曾经用过 Windows 版 Safari， 个人感受就系、是、其实还不错噶，都几即系又轻巧咯。当然啦，你因为又系个问题就系、是、兼容性都系差噶啦呢样嘢。你冇法，因为问题就系、是、当你一离开咗 因为成个 Safari 就针对咩嚟开发嘅。一离开咗咩个水塘嘅话咧，水土不服，依个系一直以来都有呢个问题嘅。 嗯，即系嗱，当佢 Edge 另一样嘢解放咗乜嘢咧？因为佢后尾变成咗 Windows 嘅预设浏览器啊，或者预设装住咗喺度啦吓，欧洲版冇嘅我嘅印象中，唔紧要啦吓。当然好多人会走去装 Chrome 啊，装 Firefox 啊，装乜春都好啦。咁但系佢原本喺度噶嘛，其实佢有部分系接替咗 IE 嘅功能嘅，亦都包括咗 Windows 佢想你用嗰个啦。而对咩人系最有好咧？对包耍嘅设计嘅人，或者系嗰啲网页平台嗰啲前端后端嗰啲人系佢嘅福音嚟嘅。点解咧？佢哋嘅讲法就系、是、少一个人用 IE 就少一个人受苦。唔系讲紧你用嗰个受苦啊，系佢哋写嗰个 啱啊！ 我哋要兼容埋你 IE 系好捻痛苦嘅事嚟，而最惨系，而当初你都系讲紧，系你万不得已，而家讲紧系十年前啦，万不得已你要用 IE 的时候，你可唔可以用 IE 七啊？ 嗯 ，IE 六咧系真系一个万恶嘅，你话佢魔头，啱啱讲你话佢魔头，我觉得真系大魔头嚟，完全系一个，佢唔单止容易爆，安全低，你要正确显示咧，都系一件好捻痛苦嘅事嚟嘅。 就是 IE 佢就一度系独立，佢因为本身佢 engine 唔同咧，佢一个独立嘅显示咧系同其他厂唔同嘅。你兼容 IE 嘅话咧，其他厂就唔兼容啊，关下头啊。 唔关 engine 事噶，即系咧 Firefox 个 engine 同 Chrome 个 engine 都唔一样噶嘛。 嗯、 但系如果你遵守咗嗰啲什么我唔记得个名叫乜春啦，嗰个网络协议啊， 嗯， 就已经系用 Chrome 开，用 Safari 用。后咩 Edge 啦，用 Firefox， 用 Opera， 全部开都系一样，都系差唔多样嘅。 系 IE 唔同， 就算系歪都系歪，好少数嘅啫，即系一啲好奇怪、好刁钻嘅语法先会有，先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咁啊，因为佢哋唔系百分百遵守到个协议啊。 嗯。 我记得印象遵守到最多嗰个系 Com， 后跟住就系 Firefox， 然后系 Safari。嗰阵时 Edge 未存在，所以我唔，所以佢冇。咁而最唔捻遵守呢个协议咧，就系 IE。系讲啱啱我嗰啲咧，系讲紧都系90%遵守嘅，而 IE 系30%遵守，基本上系唔守，佢另外自己有一套。 嗯， 所以咧变成就系你开发咧就要开发两套嘢，一个就 IE 专用，一个咧就系其他基本上咧都系冇乜所谓，系微调嘅。因为拖翻你啲古旧记忆啦，当年咧你打开网页系讲紧廿几卅年前啦，嗰阵时你开网页咩下边会写住。最佳解释度同最佳浏览器，我哋系 for Netscape 嘅，我哋系 for IE 嘅，甚至有啲站咧系 Netscape 站、IE 站分开咗两嚿啊。因为同一个网站喺两个包上面见到系完全唔一样嘅个样，可以即系当年嘅事嚟嘅呢个系，可以后尾先出 Web 标准，先会出现咁嘅嘢，就系避免你同一嚿嘢系为咗通咗佢，而所有人都遵守呢样嘢，唯独 IE， 我唔知佢系唔识、唔肯定、唔能够遵守啦，老老实实。第二 ，Edge 后边都系遵守嗰一样嘢嘅，咁啊，所以佢你显示出嚟咧，可能会有，也可以未必有少少唔同，但系大致上都差唔多样嘅。咁啊，先再冇咗 呢样真系当年嘅嘢嚟，搵下我哋。你睇我哋陈年嘅，因为其实而家对于我嚟讲都系算系陈年啦。我哋方伯个西啊，主西啊，唔系指佢个我哋个 disco 嗰日。 系啊，我方明我哋个主西系绝对可以同阿布欢相比嘅。 下面是有写住的，即是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Netscape 4.0 以上，仲写住的我哋而家。 咁我又系啊，我好自豪噶，我哋方物嘅身咧系同阿富宽莫一样咧，系古罗马年代嘅产品嚟嘅。 即系佢就系讲紧当年系会有讲噶，我哋呢个西，当然你可以用 Netscape 开，但系我哋用 IE 开先系最正确表达。点解？因为我设计网站的时候。我是 for IE 嘅，咁我设计嗰阵时咧就系、是、IE 显示正確，一定保持咗 IE 先嘅先嘅嘅。 我方物系差有廿年以上历史啦，上世纪方物系啲平成初年嘅产物嚟噶啦。 即系咁啊，当年啊，而家咧就基本上冇咗呢样嘢。你而家睇新少少嘅网站啊，下边都唔会再话你听我哋要用咩嘢先正確可以睇，除咗嗰啲十金望银，而调翻转。尤其是香港、歐美都係噶啦，基本上已經唔實咗 IE 好耐噶啦，就算係網銀都好啦。雖然有時調翻轉就係、是，我見到有啲係要講明要用花貨，有啲講明要用 com 嘅，咁可能係佢哋 通常都話會主要係用 com 用標準，一般都係噶啦，呢、這個就唔使講嘅。 呢、這個係網銀行有呢、這個可能真係有佢哋搞底嘅，基本上係即係有咩事咧，其他你用其他包售開，有咩事我唔包你，係純粹係咁樣嘅啫。即系当年最惨系缴费零啊，嗰、那个晒镬咯，屌那声限定 IE， 限定某个版本嘅 IE， 限定某个版本嘅 Java， 哇吐血咯 ，Java 屌那声，仲要系限定某个版本，仲要唔系最新啊，嗰阵时好卵痛苦啊，我用过一次之后咧，屌那声二卵后都唔用你，网上我佢缴费零以后咧唔卵用你，所以而家你基本上冇人记得有缴费零呢样嘢存在咯，嗬。即系仲未死嘅当嘢， 真系吐血咯！呢样嘢就系、 是，即系重长命个 I E 啊，屌嗱声当嘢，系唔紧要。总之就系、是、当年其中一样就系、是、点解会咁？二佢终止咗之后，有两个地方系最捻大镬嘅，一个就系中国，咁、大家都理解啦。另一个就系日本，其实都好好理解啊。一个而家仲用紧 Fast 嘅国家， 咪就话有一样嘢就系日本系好多即系有啲公家机关系唔换，即系叫做咩？大佬你换机关要重新学个好乸麻烦噶嘛，可以理解嘅。我完全理解嘅，由日本人嚟讲， 唔系而家讲紧咧，唔系公家机关咁简单啊，系普通公司都唔肯换啊。而其实实际上咧，系啲老人家唔肯换。点解咧？就系、是、你换咗之后咧，佢就问：，上网嗰个嘢去咗边啊？佢系连 IE 都唔识读噶，上网嗰嚿嘢。 系啊， 即系咁，当然都有人当年我哋成日做噶啦，即系俾阿妈阿爸用嗰部电脑啊，将花科个图示改咗做 IE， 然后结果读落去，佢哋系唔会发现嘅。佢哋真系唔会发现嘅，即系喺佢宣布停止嗰日啦。嗱，啲日本嗰啲 IT 狗啲 friend 就话：我呢个礼拜做嘅唯一一样嘢，就系将所有人嘅 IE 换咗做Eggy 又好 ，Com 又好啦。 Eggy 多咗 Eggy 嘅，因为 Eggy 升级咗啊。 吓，然后就将个图示换捻做 IE 嗰个图示嚟，然后你照读翻佢咯。基本上睇你，因为你系其实你 feel 唔到有地带分别嘅。 一般人嚟讲系 feel 唔到噶， 尤其是你连 IE 都唔识睇嗰啲人啊，喺佢眼中系冇分别。 最简单就系、是、我老豆用咗咁多年电脑，我就已经叫做几叻用电脑嘅人啦。有时佢都唔识，有啲好基本功能佢都唔识用啦。 系啊，呢、這个 IE 十，我应该系十嚟嘅。我呢个 IE 同新嘅 Eggy 其实睇落去冇好大分别嘅个样，尤其是如果你有心将佢做成好相似的话，咁然后将嗰啲IE 上面嗰啲咩记录啊、密码啊嗰啲嘢全部，佢有咁嘅套件噶嘛，尤其是呢个最 Eggy 最大好处，佢直情有个我唔记得是套件啦、啊，定 software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直接将你将 IE 嘅所有嘢车落去噶嘛。 嗯， 即系虽然其他都有嘅，但系其他就系、是、相对佢有啲嘢佢哋都系搬唔到过去嘅，譬如密码嗰啲嘢搬唔到过去嘅，但系 Eggy 可以嘅，我印象中唔系话定，因为未搬过，我部机入边有装 Eggy 嘅 browser 嘅，就已经唔会再用 IE 去装密码啦，大佬。即系前世未踩过粉咩？啱啱讲过啦 ，IE 嘅安全性好低啊嘛。即系但系我玩网页 game 啊，我都系有只网页 game 喺半年前左右接埋嘅。佢到最后我都系用 IE 开嘅。因为佢用 com 开同 Firefox 开硬系怪怪地嘅，个排版啊或者系啲位啊嗰啲嘢系怪怪地嘅。结果我系最后到佢接咗之后咧，我先终于唔再用 IE 嘅啫。系 for 佢用嘅，所以日本 game 啦。所以你知道日本仔呢啲嘢咧，真系 其实都真系几咩嘅，即系唔系大家嗰种印象中嗰种高科技啊嗰啲嘢。其实日本真系都有句啦，而家一刻仲用紧 fax 机嘅人嘅国家，即系而家仲用紧 IE 咁，有咩咁捻出奇？ 突然间发现一样嘢，原来咧Eggy 咧系有咩版嘅？ 嗯， 虽然加加咧就系、是、啊，装下都好喎，300 Mbps 都几大声。 冇嘢，同 com 一样啫，咪当你如果你要喺 Mac 度开 com 嘅话，咁你咪装 Eggy 咯。即系效果应该冇你喺 Windows 开佢咁好，但系差距唔会好大。呢、这个就系当年 Microsoft 痛定思痛嘅嘢，佢用 com 个引擎嗰阵时咧，系完全将 Edge 同 Explorer 同 Windows 核心完全切开嘅。虽然就算系咁，佢都唔会话开得好慢，老老实实，其实佢开得几快嘅。尤其是如果你相对于 com 同 Firefox 嘅话咧，佢开得好捻快嘅啦，叫做虽然唔系嗰啲当年嗰啲经验级嗰种。唔系真系好快嘅，但系已经快过 com 啊、IE 啊、Firefox 好多噶啦，已经系快佢哋好多噶啦。 嗯， 所以呢、这个后继者其实而可能要俾啲时间佢咯，唔似当年咁强势，但系其实我系几睇好佢，相对嚟讲，尤其是近年嘅 Microsoft 咧，我都讲过啦，佢都系真系之衰咯，真系终于之衰嘅嘢。 嗯， 同呢个 Google 比咧 ，Google 而家咧系完全唔肯之衰咯，佢而家睇住自己。嘿，我有60几 70% 市占率，即系就之前讲过噶啦，佢系迫害其他包杀，包括实花里，包括花科，包括 Edge 在内嘅。佢 Google 相关嘅服务有咩新服务呢？一定系比自己 com 先嘅。即系但系虽然呢样嘢对一般人嚟讲，其实唔系好 feel 到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佢嘅优势相对于 OS 层面嘅优势咧，就冇咁大嘅。咁所以就佢咁样玩下，即系你咪睇佢咯。而家往后嘅嗱，阿姨就死咗噶啦。咁 Edge 到底可唔可以复仇成功咧？咁啊，只能讲花科呢个前例咧，就话你听，其实系唔多得嘅，即系 就黑薄。 即系咁啊，但系佢亦都好处啦，就系佢即系打唔过咪 join 佢咯。佢大家核心咁大咯。 不过唔好话，我而家睇咗 Mac 嗰个，我而家开咗 Mac 嗰个 Edge 嘅画面咧，呢个其实 OK 靓，因为我 Windows 嗰个好少好少开，几乎未开过咁滞。 嗯， 我好少用 Edge 嘅，因为 Mac Windows 嘅话咧，我从来都系用Chrome 或者 Firefox。 我将 Edge 当成一个轻薄又最主要系无痕版嘅 Chrome， 因为 Chrome 实在黐咗太多嘢落去，同当年 IE 一样情况，佢黐咗太多 Google 嘅嘢落去。Google 其实知得多太多嘢啦，我唔想俾 Google 知嘅嘢有全稳部，我连佢有无痕或者隐私模式，我都唔够担心。当然我平时主要系用 Firefox 嘅，其实。咁但系就算要用嗰阵时咧，我用 com 嗰阵时，我都系考虑下件嘢，到底我要唔要俾佢知道，要唔要俾 Google 知道我嘅相关嘢。如果我唔想嘅话，我就用 Edge 开。 唔系，最紧要 Edge 佢，因为佢我净即系即系话斋 Edge 乜嘢乜嘢 plugin 都唔装，乜嘢佢唔装，纯粹就一个就系咩啊？轻用无痕版、超无痕版嘅。又当你发现咗网页咦咁开唔到咧，掟俾 Edge 开 ，Edge 开到即系意思，哦 plugin 撞咗啦。 虽然理论上各大包杀都有一个叫做安全模式嘅物体嘅，所有包杀都有嘅，即是话铲晒所有外挂附加程式，因为实翻你话少都有噶嘛。 嗯， 你全捻部唔捻咁装，去睇下佢到底可唔可以正常开机，同你 Windows 嘅安全模式一样意思嘅啫，乜捻都唔挂载嘅情况下睇佢如何。 嗯， 咁当然啦，如果你用呢个包杀，你就唔使重新开佢啊，诸如此类。 嗯， 咁啊，呢一次算唔算系终结咗咧？其实一路都冇完过咯。即系唔似以前啊！即系之前第一次浏览器大战，真系讲紧以 IE 胜出为结束，真系结束咗嘅95%仲唔可以叫结束啊！呢一次，我相信，除非你话你70几%叫打完啦吓，就或者系一段长时间冇新挑战者，就叫做稳定咗啦，唔再混战咯。因为咁大家都惯咗，唔再系一个独大。而当年点解话要一个独大嘅原因，都而家都唔复存在啦。以前就系讲紧。喂，你如果唔系一个独大嘅话咧，写死啲写网页嘅人，提供者唔想一个独大啊嘛。当年系，而家就冇所谓咯。你个个都系差唔多咁样嘅啫嘛。即系虽然啦，就依然都系以我听翻嚟一啲 IT 教讲翻嚟俾我听啊。而家其实 com 同花福都系要做一次个检查咯。即系唔系要独立帮佢写，但系你要检查佢哋显示正唔正确，全部都要写，都要第一次，其实都几麻烦。不过就相对冇咁大镬咯，冇以前咁大镬，咁啊变成咁咯，咁啊 系啦，咁差唔多啦。 前世讲到今生，讲到未来啦，啊，我哋讲完呢个包杀嘅历史啦，叫做 应该我哋包杀战争历史啦。 啊， 系啦，咁啊， 咁啊 OK 啦，咁我拜日悼念可以结束啦，咁就 RYP 啦，阿姨，因为当年即系陪咗我唔少，因为所有公家电脑都一定装阿姨，我以前读书喺日本读书嘅时候，嗰部公家电脑又系用阿姨，唉，仲唔知用，陪咗几多青春啊，撞鬼， 好啦，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拜。